牛郎织女。你在院子里乘凉，看见银河两边有两颗星星吗？那两颗星星，一颗叫牵牛星，一颗叫织女星。这里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。从前，银河不在天上，在地上。一边住着一个仙女，她是王母娘娘的孙女儿，整天坐在布机跟前织布，所以叫她织女。她织的布一匹又一匹，飞到天空就是美丽的云霞。一边住着一个小伙子，整天赶着一头老牛耕地，他种的谷子一把又一把，黄灿灿的像金子。有一天，织女趟过又浅又清的银河，和牛郎结了婚。他们一个种地，一个织布，够辛苦的，可是日子过得很快活。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娃一个女娃，都长得非常可爱。男娃和女娃顶爱骑着老牛跟爸爸下地去，爸爸忙着耕地，他们就自个儿在银河旁边玩，回家来等妈妈织完布，就靠在妈妈怀里听故事。这该过了多久了呀，王母娘娘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心里非常生气，就派了一个天神去把织女接回银河这边来，不许她再跟牛郎在一起。织女怎么舍得离开孩子，孩子又怎么舍得离开妈妈？可是王母娘娘的话不能不听。瞧，好好的一家人硬被拆散了。天神逼着织女跟着他过了银河，牛郎和两个孩子刚追到河边，忽然银河不见了，被王母娘娘搬到天上去了。妈妈妈妈，我要妈妈！女娃哭得很伤心，妈妈回来呀，快回来呀！男娃也哭得很伤心。牛郎抱起两个孩子也大哭起来。这时候老牛忽然张开嘴巴说起话来，牛郎牛郎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，你把我的皮披在身上，就能飞到天空去见到织女，可怜的孩子也能见到妈妈了。老牛说完话，慢慢地闭上眼睛就死了。第二天，牛郎把两个孩子放在两只箩筐里坐着，拿扁担一挑，男娃重女娃轻，这样不好挑，就叫女娃拿着水瓢，两头轻重就一样了。牛郎披上老牛的皮，敲起两只箩筐，就像驾着一阵风似的，呼呼呼呼往天上飞，一直飞到银河边。啊，织女就在对岸站着，脸上挂着泪珠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妈妈妈妈！牛郎抱起两个孩子正想趟河过去，忽然王母娘娘从天空伸出一只手来，拿着一只簪子朝银河一划，呼啦呼啦，狂风卷起了大浪，哗啦哗啦，大浪好像一匹匹发了疯的白马朝着河岸奔过来。过了好半天，风停了，浪也平了，可是本来浅浅的银河变得很深很深，谁也趟不过去。女娃看见手里拿着的水瓢叫了起来，爸爸，你快拿水瓢把河水舀干，我们就能过河去跟妈妈在一起了。男娃说，爸爸，我和妹妹跟你一起舀河水。牛郎接过水瓢走到河边，弯下身子舀起河水来，舀了一瓢又一瓢。男娃看见爸爸累了，接着舀几瓢。 女娃看见哥哥累了，也接着舀几瓢。王母娘娘没料到牛郎想把银河舀干，只好答应牛郎和织女每年见一次面，在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夜晚，叫来一大群喜鹊，在银河上架起一座桥，让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见。织女想起自己的孩子，哭了，她的眼泪洒在地上，就成了一阵小雨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